股491.86，融创中国15.08跌1.96，美团289.6跌2毫，融创服务13.8跌2.76，阿里巴巴161.5跌9毫，友邦保险85.15升1.95，盈富基金25.56系升咗6仙，比亚迪股份294.跌6蚊，斯摩尔国际40.8升3，京东集团335.8升6.2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，港元7.791，日元114.03，瑞士法郎0.921，加元1.252，人民币6.383，英镑对美元1.342，欧元对美元1.144，澳元对美元0.736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06。港金报17,310比上日收市升咗90蚊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862.37美元。卖出1,862.28美元，啱啱系转咗1,863.5美元。港汇指数报101，系下跌0.1。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妈咪，今日数学考试，我担心考得唔好啊！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、啊，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， 所以你好担心。 我谂答错咗起码4题。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，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。既然试都考完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，轻松一下，下次再努力啦。 好啊！ 关怀、鼓励与接纳， 正向家庭齐建立。 国剧830，乔家的儿女。人生可发生失 意跟婚姻。书店店员小孟来到屋企找乔四美，说已经怀有戚成刚的骨肉，希望四美可以让爱成全他和戚成刚。 国剧830，乔家的儿女，星期一至日晚上8:30，港台电视31， 凌晨12:00精彩重温。留意每集剧情，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。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。 喂，阿爸，今早去边啊？ 嘿，今日去长洲探朋友啊，顺便探翻人。 咁就啱啦，顺便提问你个朋友仔，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地区直选，离岛区改为属于香港岛西选区，即系长洲同埋山顶居民系投同一批候选人噶。 咦？咁即系东涌、南丫岛同平洲嗰啲都会改咗噶咯？睇嚟我要逐度去提下啲老友记先。 喂，我又去。 完善选举制度，落实爱国者治港。 个人意见节目《广东广西》现在开始。 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妥协。Free as the wind， 广东广西。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星期一晚的广东广西、啊、今晚直播室里面我们嘉宾就是余顺加上马鼎盛和马恩赐，台上题目叫做五大右派不得平反。 这个题目有两种解释方法、 是吗？ 不得平反、 哦 啊、你不能得到平反，又是一种解释。另外一种解释是不能够平反、 哦、 不得，不能够，不得 啊！好彩佢冇话不应该平反啫。 唔系，即系我就即系玩啲文字游戏。 哦，不得平反， 不得平反。咁你点讲？我话左来左党，右嚟右党。 系 点解今次？因为反右我哋讲咗好多次啦。今次我就想系不论是非，只讲原因。点解不得平反咧？ 系啊，历史嘅问题。 不得平反即系。平反當然是中共攞住權的啦， 是啊是啊， 即係唔准你平反，咁、 嗯、 啊有原因嘅， 係， 咁右派方面咧，佢都覺得係有原因嘅， 係， 啊，咁啊，我哋只係講雙方陳述嘅原因， 係，啊，又唔講啱唔啱， 啱唔啱嗰啲我哋講咗好多次啦， 係啊， 咁、啊、我。 首先就話當時嗰個叫做指責無子維持右派原案，不予改正嘅咧，就包括中央規定嘅五位。 嗯， 张伯钧 其实就唔止五位嘅，不过是 中央规定嘅、 哦。中央规定， 哎、你听我讲完先。张伯钧、罗隆基、彭文应、楚安平、陈仁炳、陈仁炳咁，同埋各地各级地方认定嘅九十余名， 系、 哦、啊，咁呢啲就系不得平反。 系 咁啊？点解不得平反咧？ 呢五个大右派，唔止右派啊，大右 你如果是犯了天条就不论大小的啦啊即是个天条在哪一度呢 有分 啊余迅可能都看过啊张怡和那本书 嗯 啊他就张怡和话 是 啊 ,1980 年呢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呢就召见他阿妈 是 李建生同他张怡和传达中央决定的嘛 嗯 这些是口头的啫我想有没有书面不知道啊总之，张怡和写几多少我就讲几多少。话咧，呢啲领导传达点讲咧？佢话当年给张伯钧或右派嘅材料， 系 从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， 嗯， 都唔算， 嗯， 即系你定右派，唔系因为你讲咗呢啲， 系 佢话而家对佢右派定性，主要系用咗叉叉叉嘅揭发材料。 哦， 我叉叉我唔知，宇信可能知道。 都唔知 啊，即系张怡和就知 系 啊，但系佢费事讲啦，即系咩叫做咩？ 嗰个人仲在世咧？ 唔系我意思，即系叫做回头一笑又免人愁嗰只啦吓，唔知佢点解。总之佢话叉叉叉揭发嘅材料 系 话张伯钧讲过话共产党咧系一个上帝加300万清教徒 系 咁即系一句。全党闹晒啦，连最大一个到最细嗰个300万 咁都系言论嚟嘅喎。 诶、啊，嗰啲你分析啦、啊，我即系提个头啫。 系， 咁即系，但系严明福咧就有啲动作嘅。 系， 严明福佢系呢个统战部长啊嘛，当时。 嗯。 1986年咧，文盟，因为将呢个罗隆基系。是呢個文盟的副主席啊嘛， 文盟民主同盟， 民主同盟，我哋簡稱文盟。 係 咁啊，1986年，嚴明福話羅隆基咧係愛國民主戰士啊，咁即係好似以呢種方式同佢平咗反之類嚇，咁、啊、應該都唔係正式嘅平反嘅。總言之咧，就係、是。我就认为张怡和呢个讲法唔啱， 哦， 即系到底系领导讲得唔啱，定系佢传达得唔啱咧？总之就呢句说话，我觉得唔啱， 系 对张伯钧定性， 系 冇理由唔系轮流坐庄， 系 因为所谓轮流坐庄咧，即系张伯钧有好多右派言论啦， 系 轮流坐庄呢个系最关键嘅，即系话你共产党咧。已经做咗几年啦，又唔怕俾我嚟做下咧。 即系政党轮替，即系而家新嘅讲法叫政党轮替。 咁呢啲就叫做夺权啦。 哦， 呢个夺权，你必然引起 系 中共嘅反制啦。 嗯， 即系你我嗌你同我提意见啫，我冇嗌你推翻我。 哦， 咁即系你要推翻我，你嚟上去，我话你系反动集团， 系 有冇错咧？ 嗯。 即系从逻辑上嚟讲我唔讲边个对定错，即系共产党点解要打到你？点解要坚持唔同你平反呢、 嗯、 因为你想攞我命啊嘛，系、 哦、 嘛？ 你想夺我的权啊？ 你话打错咗嗰啲系另外一件事吓、啊，即系而家你要做大 系 吓，咁啊，我长话短说，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即系中共嘅角度， 系 觉得你已经系。动摇咗根本啦、 嗯 啊，甚至违宪啦，咁、 嗯、 所以我要喐你，喐、 哦、 完我都唔能够认错， 系、 啊嗯、如果唔系问我错， 系 系嘛？呢个系唔可以嘅。 唔系咁，佢叫佢嚟讲做乜嘢啫？ 吓、啊， 即系你佢既然唔改佢个定性， 即系话俾你听，而家右派50几万冚唪平反啦，点解你阿爸 你、 哦、死咗都唔平反？ 即系我俾个解释你， 系啊，因为佢犯咗天条， 系。 咁但係嗰個領導話：嗰啲唔係，只不過你鬧共產黨係咩上帝清教徒， 嗰啲唔緊要， 咁先緊要， 緊要呢、這個先緊要。 咁、啊、我覺得呢個唔合邏輯， 係 亦都唔合法， 係。 但係從呢個右派嘅角度嚟講咧， 係 佢有一個最大嘅誤區， 嗯。 他搞錯了共產黨 的性質， 在1956年、1957年那陣時的路線方針政策已經變了、 嗯、 不再是49年立國那陣時那個代憲法叫做共同綱領、 嗯、 57年已經是有新的憲法了，49年那陣時國家的權力是來自於政協、 嗯， 政協即係當係國會， 係 話之你主席又好，副主席又好，軍委乜乜乜乜都係政協嗰百幾個人投票投出嚟嘅。 係、嗯， 但係反右嗰陣時已經係人大取代咗政協。嗰、 哦 那個如果張伯鈞、羅隆基呢啲仲冇意識到中國政壇已經有翻天覆地嘅變化咧，佢哋政治上面真係唔合格， 係 即係你同共產黨鬥，或者係你同共產黨提意見，哦、想輪流坐莊點都好啦， 係 你唔明咗呢個根本嘅變化， 係 佢就搞錯啦，佢哋提出嚟嘅條提出嚟嘅意見， 嗯， 最大嘅幾條係乜嘢咧？ 嗯， 一個 係 話民主人士有職無權， 係。 喂，有職無權是49年，嗰、 嗯、 家陣變成冇職冇權，冇職冇權啊！嗰呢、這個佢哋最大意見， 是 但係佢唔知呢個有職無權變無職無權咧，係合法嘅， 係 即係你如果否定呢條咧，就等於係 即係人大通過咗噶嘛， 係你從頭到尾都唔得，因為嗱、啊，我簡單講啊，就係、是、全國人大係取代咗政協， 嗯。 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已經變化咗啦， 係啊， 變化咗咩咧？當時毛澤東係共和國，佢都唔係咩喎，唔能夠講共和國主席。而家寫歷史冚唪唥寫錯， 係 毛澤東建國嗰陣時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， 主席 啊、即係呢個係蘇聯將嗰、那個當時嘅錄像俾翻我哋、 嗯， 我哋先知道 哦。 我哋經常即係一路睇嚟幾十年係經過剪輯嘅、 哦， 將委員會嗰三個字剪咗佢。 我咁叻嘅，就剪三個字。 邊個知啊？ 我知道。 我哋聽幾廿年廚長，你知唔知啊？ 聽落去即係 後嚟係國俄國主席、啊、開始嗰陣時。 咁但係你建國嗰陣時唔係啊嘛？ 即係四九年， 係五四年以後係。 你講得太啱啦！ 係， 我而家正想講四九年嗰陣時副主席。除了共產黨的朱德、劉少奇、高光之外，仲、有宋慶齡、張蘭、李濟深呢啲非黨人士啊嘛，仲有三個副主席噶嘛，但係到了後尾就冇咗啦嘛。啊，國務院副總理當時係政務院，副總理包括董必武、陳雲呢兩位共黨人士，你仲有國務院王延培呢兩位非政黨人士啊嘛。但你到了反右嗰陣已經冇咗啦嘛。咁你頭上嘅天，你最大嗰個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改組咗啦。或者講改革咗。咁你仲同人哋講有職無權、無職無權，咁你係咪真係蒙咗啲啊？你咁樣最關鍵一條咧， 係。 他哋同共產黨打了咁多年交道，甚至張伯鈞好像是二十年代的共產黨員， 二三年， 係啊，他曾經是共產 黨 員， 係啊，介紹他入黨 嘅， 係朱德。 咁幾時自己組織咩民主同盟？ 唔係佢好早退咗黨，二十年代已經退咗 黨。 佢係參加南昌起義， 係 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咧， 係 佢就去咗香港， 哦， 係就脱黨啦， 哦， 脱黨唔係退黨， 係 脱黨即係。你都唔知去邊啦，我想揾你揾唔到。 幫鄧， 即係交會費啊，成啊。 幫鄧， 咁啊唔同退黨嘅喎，兩回事啊。 脱黨啊， 係啊。 咁啊，佢幫你冇關係，咁佢又幫鄧演達成立一個第三黨啊嘛。 哦。 即係民盟嘅前身。 係。 第三黨啊， 我即係而家就論 論呢個張伯鈞等人，佢哋政治上幼稚，嗯、幼稚到咩程度呢？即係張伯鈞，你從二十年代初曾經加入過中共， 嗯、 而且喺裏邊咧擔任一個好積極嘅角色。你即係你應該，你應該熟悉中共噶啦，大佬。乜你都唔知道中共嘅特色係槍杆子裏邊出政權嘅。 嗰時未有呢個口號。 佢 都係主張暴力革命嘅。 喂，你五七年仲唔知 道？哦，五七年應該知啦。 五七年你應該知啦。你嗰陣時仲同中共話講輪流坐莊。喂，人哋死咗幾百萬人，打出嘅天下，你一槍都未放，佢會交權俾你，你係咪懵咗啊？ 冇话权啦、 啊， 即系揾你做名誉主席都唔制啦。 唔系你嗰阵时系望乎所以，你提出呢啲嘢，政治上讲乜嘢咧都冇用，实际上要睇你嘅实力啊嘛。 系 你已经冇实力咧，你仲同佢讲咩同佢轮流坐坐。 唔系呢个奇怪喎、啊，余宇信啊，即系头先正如你讲啊，佢1930年到已经嚟到 23年 入党啦，跟住就脱党啦，跟住又嚟到香港又搞另外呢啲政治组织。喂，照计去到五几年都搞咗30几年政治噶咯、 啊。系但系 30几年政治、啊。 系佢认为佢推翻国民党，佢系有功啊嘛。 系、啊、有咩功啊？ 系啊， 数 数啊。咁啊，頭先阿馬講嗰個做咩有幾個人唔能夠改正呢？即係從我嚟睇咧，個原因咧就係話有幾個人唔能夠改正，佢哋嘅言論就係真正嘅右派言論，所以我反右咧係啱嘅。而家你唔能夠話反右唔啱喎，佢話反右我只不過擴大到50几万人。咁啊唔啱，但系真系有啲人有右派言论嘅喎， 系 啊，咁我反得咪啱咯？因为呢个反右嗰阵时咧，系邓小平作为叫做咩啊赋税噶嘛吓，佢、去咩？咁到时80年嗰阵时话要平反嗰阵时，佢喺度噶嘛，佢唔得话我完全错晒，佢肯定唔认噶嘛吓、啊，就有几个咁嘅要捉出嚟吓。咁头先讲张柏君咧。 唔係呢啲五個都係即係嗰啲民主嘅政黨嘅人噶嘛，四幾年之前 頭頭嚟嘅， 冚唪都係噶嘛。 佢有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三個， 張伯鈞、 張伯鈞、羅隆基啊， 儲安亭啦，最極端。 其他 我細個都反而五個有派，我淨係聽過儲安亭。 係啊， 因為嗰陣時即係仲有啲即係佢係文化人啊嘛。即係仲有一啲即係文章喺香港， 張羅聯盟就張羅、 其他嗰啲政治 就有名㗎啦， 係 係係。咁啊，張伯鈞主要就係頭先阿邊個講，其實佢就話輪流坐莊啦。仲有一個咧就叫政治設計院，即係我嘅政治呢個就嘢咧就唔係話你共產黨一個人去決定嘅，我要搞一個政治設計院。咁佢又點作為之政治設計院咧？佢就係兩院制。 是 即係幫西方嘅，好似美國啊咁一樣啊，英國 所有歐洲都有兩院制。 呢個 點樣分啫？ 唔係呢個人大咧變成一個院啦嚇。 係啦， 上院 德國又有，法國又 有。呢個政協咧， 係 佢即係話佢要有權嘅。 係 啊。 他想攞政協做上院，人大做下院，你話他係咪懵上心口啊？ 佢兩院制， 佢真係憑乜嘢俾你做上院啊？ 人大都唔係院啊，即 係唔係啊？即使佢係咁設計啊，佢咁樣諗就已經係幼稚到或者傻到 係 唔恨啦。 唔係佢唔明白一樣嘢，即係西方嘅兩院制咧，佢、嗰個上議院或者咩都好啦，係、一個叫做既定嘅某一嘅勢力嚟嘅。即係譬如你英國嘅上議院， 即係佢係 嗰班貴族嚟噶嘛，有地有 錢。佢封建社會轉到資本主義社會，從呢個君主獨裁轉到呢個君主立憲，嗰個過程產生噶嘛。 同埋佢即係佢嗰個君到呢個國會話曬事嘅時候，我唔想殺曬你班貴族啊嘛，又唔想清理曬你班人啊嘛，咁、於是係咁以俾翻啲面你，俾一個地方，咁亦都咧覺得呢班人咧議政係得嘅。我權力你冇噶啦，其實上即係英國上議院冇乜權力噶。 但係而家參眾美國參眾兩院就唔係咁回事啦。 唔係參院都唔同啊嘛，因為佢係一個聯邦啊嘛，參院係代表每一參院係代表個每一個省、每一個州啊嘛。 佢政協咧，佢變成咗上院嚇。 係 啊，咁 啊，你投乜咧？你 上院咁啊係咩咧？佢係各種成分組成噶嘛。 咩叫國中成分？ 你共產黨一個成分啦，佢所謂民主黨派有一個成分嘛。我 即係唔同政黨組成，係 啦， 唔係階級， 唔一定 係 政黨，仲有好多你華僑啊，咁又咩啊咁啊，係啊，咁啊人大咧就係選出嚟嘅， 嗯。 政協佢唔一定係選出嚟嘅，我呢個邊個黨派出啲代表出嚟組成嘅喎， 係 咪佢嘅設計可能就係咁樣， 係 啊，佢心目中嘅設計就係咁啦， 咁佢正式就係上書過， 佢可能 佢啲言論嚟嘅啫， 直講啫， 佢可能即係話你。喂，你哋大明大放，你提意見啊，咁樣，咁佢咪提咗呢個意見咯？ 哦、 其實呢個係佢提意見咧， 你可以當佢亂噏都得嘅。 但係咁啊，要害啊嘛，嗱， 我哋係揾原因， 嗯， 點解民主黨派到五七年仲未醒覺嗰個權係咁重要， 係 同埋係冇可能和平轉讓俾你， 嗯。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理由、 哦、 他们最根本一条理由是什么呢 是 革命 他有 造反 是 立国是要靠工农兵、 嗯、 是要靠共产党 是 建设生产 是 要靠民主党派、 哦、 他有这些底气他这些底气不是凭空讲的 是 我即使说你是军队 是 陆军不用讲了、啊、 是 空军我在廣東廣西講過很多次這個故事了、 啊、 開國大典、 嗯、 檢閱空軍、 嗯 啊、17架飛機都不能夠全部是共產黨員、 哦、 17架飛機飛過天安門超低空給、 嗯、 大家體驗歡呼、 嗯、 技術最好的是國民黨行將是所謂留用人員， 係咁當然啦。 你如果唔係湊唔夠嗰十幾架，咁點飛咧？ 係， 但係就對佢哋唔放心，仲要俾兩個共黨大膽喺度監視啦。如果如有不測，就即刻平反你。 冇錯，好啦，咁呢時候我哋聽只歌先嚇。咁啊，十一點正聽完新聞之後，繼續翻嚟講五大右派不得平反啊！呢只就係汪峰唱嘅《像夢一樣自由》啊。 亲爱的朋友啊，当我决定放下所有，走上去自由的路，你是否还会陪着我？我最思念的亲人啊，当我已经告别昨日，是想去未来的路。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。 团的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李查森亦都证实，芬斯特已经同佢会合，好快会取道卡塔尔回国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欢迎芬斯特获释，认为对方被错误扣留近六个月，而家终于可以同屋企人团聚。37岁的芬斯特是缅甸一间独立网媒的记者和执行编辑，今年五月打算离开缅甸的时候被捕，一直被缅甸军政府扣押。他上星期五被缅甸法院裁定违反移民法、非法结社和煽动罪名成立，判监11年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6,163点，升63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,689点，升6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：港元7.791，日元13.99，瑞士法郎0.921，加元1.252，人民币6.383，英镑对美元1.344，欧元对美元1.144，澳元对美元0.736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06。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,859.61美元，卖出1,860.6美元。天气方面，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。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，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1至26度，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，离岸风势间中清劲。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下星期初显著转凉。而家气温系22度，相对湿度72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九二六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广东讲西， 讲到中国政治改革主化嗰个路途咧，真系又漫长又曲折。其实清朝末年咧，曾经试过个政治制度改革。虽然而家教科书都将佢批到一无是处啦，全部负面啦，但系我哋睇个事实，睇个大嘅路数咧，都唔系一无是处。嗱，比如讲1906年，清廷咧颁发咗宣示预备立宪谕，啊，咁啊已经预备立宪。2008年咧颁布钦定宪法大纲。你可以話佢憲法咧好唔似樣嚇，或者話佢憲法咧冇得實行嘅嗰啲一回事啊。但起碼佢一個君主政制嘅，佢肯頒發呢個憲法大綱。到2009年咧，就命令夏聖子要各省成立呢個諮議局。呢諮議局咧其實就係後尾國會嗰個初形。到2010年咧，咁呢啲諮議局啊，各省就要求速開國會。到2010年嘅10月咧，資政院喺北京成立啊。咁呢個預備立憲咧，由於群眾要求，清政府咧將佢9年為期改為5年，佢縮短咗咯。啊，定於1913年召開國會噶啦。啊，到1911年咧，5月份咧裁撤咗軍機處等等，組成內閣。你可以話佢係皇族內閣，畢竟佢係內閣，所以呢、這個。政治改革是中国封建专制向宪制第一次和平过渡，但是可惜历史不给机会他。 大家好，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，加入政坛已经2年，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，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页。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，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，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，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。 政坛新秀训练班，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，受热浪困扰，热天更热更危局，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。超强台风、极端暴雨吹袭，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。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，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，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。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，减缓全球暖化，撑碳中和。 一集一主题，天一句地一句，分享人生智慧，教你生命内在操练。 大师对谈，你认为乜嘢系聪明，乜嘢系蠢？ 是大智若愚，是诈傻扮懵，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？今个星期大师对谈题目是聪明与愚痴，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，逢星期四晚上八点，港台电视三十一。 色无限， 蓝色， 色无限，蓝地球。 最近一款小玩意 Poppy 传到香港，成为了小朋友的潮物。它是一块彩色的直胶板，有不同的造型和尺寸，表面就布满了特点粒粒，就好像以前那些啪啪纸，按那些 bubble 泡泡就会发出 pop 一声。不同的是啪啪纸那些泡泡就会被捻爆，但这款玩意就直胶做的，有弹性不会爆，按完一边之后反转再按可以重复玩。玩法就是两个人对垒，玩家轮流按那些泡泡，每人一次可以按一个，亦都可以按几个，但是必须是相连的，每次只可以按同一排的泡，不能够隔行。不过规矩都可以变，两个人事先夹定好就得了。总之呢，按最后那粒泡的就是输家。玩具商就声称这种玩意可以舒缓压力，亦都可以训练小朋友数学、逻辑思维等等。Poppy 的玩法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，但是历史就未必听过，同一只马骝有关的。这个小玩意来自一对以色列游戏设计师夫妇。四十几年前，我太太忽发灵感，想出这个概念，当时的技术没办法付诸实现，一直就抌低了。几年之后，啲仔接掌生意，兄弟重拾父母的想法，同游戏公司合作生产。2014年推出市场，但是只是卖到几千套而已。到19年重新包装，改了这个名字再推出，成绩就好一点了，但是都不是什么卖得很好。直到有人在社交媒体 TikTok 上面上载影片，其中一段片见到有一只卷尾猴很专注地按那些泡泡，按完一边立即就反过背面又按另一边，玩得很开心。这只马骝女来自北卡罗来纳州，是有名的网红来的，据说在社交媒体有几百万粉丝。他的主人说，粉丝在他生日送上这款玩意做礼物，越送就越多，马骝女就拿来 pop pop pop。 视频放上网之后，有成超过一亿次点击，热潮就这样就出现了。据报道，新冠疫情可以说助长了销量，小朋友在家上网学习，得闲的时候可以拿来玩，有助舒缓压力，对大人亦都有一啲情绪宣泄嘅作用。咁讲，嗰对以色列夫妇都已经离世啦，亦都唔系咩福禄靠运气之辈。喺儿童益智玩具界，佢哋都系好出名，为一代又一代儿童作出贡献，除咗带嚟各种嘅快乐，仲启发咗脑袋。蓝地球，冯少宁撰稿。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色无限， 色无限，知识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翻翻嚟，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，今晚喺直播室里边咧，由马鼎盛、宇信同埋马恩智嘅，我哋讲五大右派不得平反。嗯， 即系头先讲到咧，即系右派佢点解有一个系轮流坐庄嘅讲法咧？ 嗯， 一个思想咧，佢系有一个现实嘅基础。 系， 就 系 我头先讲到话，要建要攞政权打江山。那些就是共产党领导工农兵， 嗯， 如果坐江山要讲这个生产建设，特别是文化方面，就要民主党派来了，即是他们认为，啊，亦都有现实根据的。刚才我讲的空军，海军更厉害， 嗯， 海军第一个海军司令呢张爱萍， 哦， 任命咗佢以後咧，你組織嘅司令部啦咁，咁啊肯定要去揾選址啊，即係我啲司令部喺邊，海軍基地擺喺邊，咁繼承呢個清朝，繼承中華民國，基本上都要接收佢嗰度攤子啊，難唔難一件事啊？咁張愛萍就要出海考察，冇船出海考察咧，係當時係喺呢個山東咧。去租一架民船， 系， 仲要系帆船，系啊， 双即火轮船都冇啊， 所以个船老大咧就奇怪，话你系海军司令啊， 系啊， 你海军司令问我租只咁嘅烂鬼船，啊，我系啊，我而家就系咁噶啦，所以佢接收嘅全部系国民党嗰啲行将， 嗯， 咁。一班土八路上到船咧，系讲讲句笑话就揾唔到厕所嘅，因为咧 冇厕所， 唔系细嘅艇真系冇厕所噶、啊。你上过未啊？啲军舰 系我未上过。 个厕所就喺船尾， 系 船尾嗰度咧，掘出一个钢架， 系 个钢架咧只有少少围住， 系 围住唔系遮丑， 系 因为船度冇女人嘅， 系。 是为了风大， 风大，啊、你讲咩啊？你围住佢唔掂啊！ 顶抌顶抌，好似犀牛咁，乱咁揈唔得啊！所以嗰啲土八路上咗船以后， 系 你要重新向嗰啲国民党嘅官兵学习，兵你都要学习，即系水手你都唔识做嘅， 系 你上船首先要晕一轮先， 真系惨，真系 咁你。呢啲入凡系有少少科技嘅嘢，你不得不向呢个资产阶级学习。 因为你冇啊嘛，你未、啊、你唔系嗰回事。 你系接收咗几百万呢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 系 你培养一班无产阶级嘅知识分子。 嗯， 系咪一培养即系、就是、你系党员，你培养出嚟就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咧？嗰啲就冇得拗，嗰啲我亦都唔拗。我哋只系讲咧。到五六年、五七年嗰陣時候，呢班大右派咧，佢哋喺呢個知識領域， 係 喺生產領域， 係 喺金融領域， 嗯， 等等， 嗯， 睇到共產黨真係唔識， 係 啊，你話陳雲好好叻咁，可能陳雲就係好好個別嘅叻嘅啫，係大多數都係唔叻，但係唔叻你去到嗰個崗位，你又要做 ahead， 咁就有好多矛盾啦， 係。 咁佢哋大明大放嗰陣時咧，係積咗幾年嘅矛盾。 嗯嗯， 起碼工廠、企業呢樣嘢，資產階級、民族資產階級， 係 佢係咁多年佢識。 嗯嗯， 但係睇到三反五反，睇到一路都係整佢哋。 係， 即係外行整佢哋，佢哋唔憤氣。 係， 所以嗰個輪流坐莊咧，起碼我做到呢個咩工業部長、商業部長。 嗯。 你有職無權，又走到無職無權，咁佢哋覺得咁樣對個國家唔好，所以佢哋要出嚟講嘢。 嗯， 咁啱由你請我講，哇！ 啱啦，以為你肯聽啊，嚇 。所以， 不過你聽唔聽佢都講噶啦。 講咧，但係佢哋唔記得咗一條，就係毛澤東咧有一句名言。 嗯， 佢話咧。人民是工人阶级、农民阶级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国家。 嗯， 呢、 嗯 這个就是我哋五星红旗上面嗰几粒星啦。 五粒星啊，系 啊。咁咧，向反动派实行专政、实行独裁，只准佢哋规规矩矩，不准佢哋乱说乱动。嗱、嗯，呢度就系马恩士你头先讲话， 系 讲都唔得， 讲都唔得。 乱说，咁乱说乱动点办啊？ 系。 就是要专政、要独裁、要制裁， 系， 即系呢啲说话系公开讲嘅， 系。 即系麦君佢哋冇听见咩？ 吓吓，点解啊？余宇信 吓，唔系佢头先讲咧，即系建国初期咧，都系要用呢啲人嘅，好似张伯钧系叫做交通部长啊嘛， 系 吓，阿罗隆基系叫做森林工业部长，其实佢对森林工业 佢都唔识噶系嘛， 系佢系法律專家嚟嘅， 係法律嚇，唔係呢啲留過學嘅喎，呢啲好似 係啊， 佢外國留過學嘅喎， 係 大知識分子嚟， 係啊， 呢個仲一個呢度唔係五大唔能夠平反咧，就係一個張乃器， 張乃器咧嗰陣時叫做四大右派，嗰陣時冇話五個唔平反咧，嗰兩個咩彭文應嗰啲都冇咩名嘅，有名啊張乃器。 嗯， 張乃器咧就係、是、糧食部長。 哦， 佢係其實佢係一個銀行家嚟嘅，即係話財經專家嚟嘅。佢唔應該去管糧食嘅本嚟啊。張乃器係你係咪張立凡係咪你同啊？ 張乃器咧係中國民主建國會嘅頭目，啊，佢係副主任， 係 簡稱係叫民建。咁呢個民建咧同民盟咧有所區別，就民盟咧主要係啲政客， 係 即係有啲係甚至係國民黨啲官， 嗯 啊。咁民建咧，你有名俾你講話建國咧，佢係經濟界人士， 係 當年第一任嘅主任咧，黃炎培。 嗯、 又是政務院副總理， 嗯 啊嗯、到今天為止咧，呢八大民主黨派當然即係都各自有位、嗯、有位， 係、嗯啊、花瓶咯。 咁、啊、但係當年咧，呢個張乃器又是啲反動連言論好囂張嘅， 係嘛？ 但係好奇怪咧， 諗住你要教 好奇怪咧，張乃器咧後嚟。等於做咩？而家唔提佢話唔得翻，唔得咩咧？佢係平反咗 喎。哦， 佢雖然係四大右派，四大右派有三個唔能夠平反咧，而家即係唔能夠改正，唔係話平反啊，唔能夠改正咧就頭先講張伯君、羅龍基、柱安平， 嗯， 仲有張乃器，張乃器平反咗喎，係啊，係改正咗嘅喎，就好奇怪。 咁有啲死咗啦嘛，已經死咗就唔能夠認錯啊嘛。張乃器係認錯啊嘛，大佬最緊要你認錯啊嘛。 咁啊， 唔係有啲到文革先死嘅。 有張伯鈞都係文革死嘅。 係啊係啊係 啊， 即係文革後平反嗰陣時咧，55,000右派咧已經死咗一半以上啦。 柱安平係文革死嘅嘛？佢 係啊係啊係啊， 佢而家都唔知佢係死定生。 吓， 當然而家佢 失蹤 喺度啦，佢都失蹤，係啊，即係有啲人話佢出咗家，有啲人話係咩啊？ 話仲有得出家。 如果冇文化大革命嚟講咧， 係 嚇佢呢啲人咧，其實個待遇都唔係差到好咩嘅啫喎。 即係認咗錯之後點啊？即係 唔係認錯，冇呢個張伯鈞咧，以前係三級，即係工資三級啊。降到七級， 嗯 啊，三級可能成400多元噶。 你要話俾人聽，三級係咩水平？嚇、 啊，工三級工資咪四 三級係呢個正部長， 哇， 正部長， 正部長，即係個工資水平正部長。 係啊，咁佢級 係 咩咧？ 一級就係國級啦，係 啦 係 啦。 二級就係副國級啦，係， 因為佢係交通部長啊嘛，嚇、啊。但係呢個羅龍基咧，比佢低一級， 嗯， 就係四級， 嗯， 咁啊。呢、這個張伯鈞咧，工資咧三級降到七級。 嗯，喂，七級係咩 啊？ 普通工人 七級， 七級好高嘅， 七級好高 嘅， 應該都係 七級好高， 應該副部級。 嗱，你要咁計， 副部級 呢、這個元帥咧係二級， 係 大將係三級， 係 上將係四級， 哦，中將五級。 下邊你去到少將咧， 係 起碼都有六級。 哦、 即系呢啲系 七级， 即系省军部级。 系 喂，赵子阳都系七级啫嘛， 系嘛？ 即系省级、省级。省級 啊、赵子阳当时官唔大，因为赵子阳几时轮到你？三八式，你叫做三八年先 入到。啊、即系我哋知道陶铸就四级。 哦、 啊，即系当时呢个张伯鈞比陶铸仲劲喎。 系 啊，咁啊降到七级。 唔系佢有佢咩叻咧？佢有咩专长咧？呢、這個 張伯鈞，咁佢有號召力啊嘛，喺民主黨派入邊， 嗱、呢個係歷史造成嘅， 係、 因為頭先阿余宇信都講咗啦，民主黨派係反蔣有功， 嗯， 反蔣有功嗰陣時咧，毛澤東同中共對佢哋咧都非常之器重， 係啊， 係敬禮有加， 嗯， 等到佢哋有一個錯覺，係、睇到毛澤東嗰個論聯合政府，佢、以為咧建國以後就係一個聯合政府嘅狀態。 係， 因為49年嗰陣時，我哋睇到亦都係好多民主人士係 得到好高嘅呢個政治地位。 嗯， 雖然後尾先知有職無權啦，但係當時起碼喺天安門嗰陣時係好興奮嘅，即係覺得佢哋係國家領導人。 嗯， 啊，後尾先知唔係啊。 係。 咁，但係建築國以後咧， 嗯， 宇信應該知道毛澤東喺內部講話裏面有一句， 嗯， 話而家已經係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。 嗯， 區別喺邊度咧？新民主主義革命咧，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者，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讲是要被消灭的。消灭啊大佬。首先怎么呢？拿了你的资产，你是资产阶级嘛。 供了你先。 没了你的资产，公司合营。 是。 那第一步呢，你已经是个阶级，作为阶级来讲已经是灭亡了。 嗯。 跟着小資產階級都不容許存在，因為冇咗個體户。 嗯， 農民都唔准個體户。 係， 話係集體所有，其實已經收咗你嘅米啦。 嗯， 你農民最緊要咩？就是、土地啫嘛。 係 啊， 土地你已經冇咗土地嘅買賣權。 係， 冇咗土地嘅經營權。 係， 冇咗土地出產品嘅自由買賣權。 嗯， 呢個統購統銷啊。 係。 一个粮食统购统销，你其实全体农民都沦为乜嘢啊？ 嗯， 就已经唔系农民啦。 系啊， 系嘛？所以呢啲即系资产阶级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咧，系被消灭嘅阶段。咁、哦、张伯钧呢班友，佢都唔知佢已经系革命对象啦。佢仲谂住问人攞权嘅咧，真系唉，与虎谋皮到咁嘅地步。 系啊，佢呢、這个张耀和，你话佢写嗰本书啊，佢引用咗好似话罗隆基讲嘅。 点讲咧？ 佢話而家係無產階級嘅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嘅大知識分子，即係佢把毛澤東咧。 宇信呢句説話係延安整風嗰陣時嘅説話。 唔係佢 引述係嘛？ 係啊，佢反正佢話。 即係我話俾你聽啊，因為延安整風嗰陣時咧，係由於三七年抗日。 嗯， 就有一部分是反国民党反得好犀利嘅，都唔同你去重庆，我宁愿去延安。 系 咁呢班知识分子咧、包括后尾好多高官嘅老婆， 系 啊何龙嘅老婆啊，彭德怀嘅老婆啊， 系 啊呢啲等等等等，佢哋去到延安，再娶过呢啲老婆，都是大知識分子，清華、北大、燕京、南開呢啲咁嘅大學生，你話嗌佢嫁俾革命幹部啲老頭，唔制喎，卓林都唔制喎，鄧小平個夫人，卓林話我嚟係革命嘅，我唔係嚟做官太嘅，啊當時係有啲咁説話嘅，所以你話佢哋包括蕭軍、蕭乾呢班係。起碼是著名知識分子，他們跟土八路接觸了以後有什麼感慨呢？ 不如談得埋啊！好啦，咁啊呢個時候又要聽隻歌啦，咁啊就係劉若英唱嘅叫做《後來》，咁啊11:30新聞之後，我哋翻嚟繼續講。 去消失在人海，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阵芬芳，那个永恒的夜晚，17岁仲夏，你吻我的那个夜晚，让我往后的时光，每当有感叹， 总想起当天的星光，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，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。在这相思的深夜里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？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，你都如何回忆我？带着笑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晚上11:30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科兴疫苗的适用年龄涵盖3至17岁儿童和青少年，并建议将有关资料交由卫生署联合科学委员会审视，以助厘定接种优先组别。有关建议亦会交给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考虑。当局表示，委员会已经审视科兴的相关资料，资料显示科兴疫苗在3至17岁不同人种的儿童中具良好安全性，而同18岁或以上成年人士相比，3至17岁儿童会产生较高的免疫原性反应。委员会衡量疫情为本地带来的风险等，建议批准科兴疫苗的适用年龄降至3岁。政府欢迎委员会作出建议，有待联合科学委员会审视后，食卫局局长会再考虑并尽快决定。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，5宗涉及 N501Y 或者是 L452R 变异病毒株，其余1宗结果待定。其中一名带变异病毒株的患者在潜伏期居住的青衣南晴湾5座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。卫生防护中心表示，早前3宗涉及货机机组人员并带有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，可能在德国法兰克福一间酒店受感染，不排除酒店出现爆发群组，已经通知德国卫生当局跟进。所有在本月1号后曾经入住该酒店的人都要接受强制检疫。消委会测试市面7款铸铁锅样本，当中4款验出的金属释出量超出国际标准或欧洲委员会所定的上限，其中1款的铁释出量超出欧洲委员会的指引上限54倍，另1款验出致癌重金属砷和镉，当中砷的释出量超出国际标准上限16倍。消委会说已经将结果交给海关跟进，促请生产商立即审视产品原材料和生产流程。有关牌子的厂商和代理商已经分别向消委会提供测试报告。一连4日到大连市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，目前全球的新冠疫情形势严峻，国家必须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的总策略，完善口岸城市防控措施，建立多点触发的监测预警机制，守好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。孙春兰说，高风险岗位人员要严格执行 要嚴格執行核酸檢測規定，切實做到閉環管理，嚴禁同其他崗位的人員、家庭成員、社區群眾接觸，要針對冷鏈等可能引發的輸入疫情，仔細排查入境、存放、加工、運輸、銷售等環節，建立健全進口凍品集中監管制度，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同埋全链条嘅监管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6,196点，上升96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,688点，上升5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91，日元114.03，瑞士法郎0.922，加元1.251，人民币6.384。英镑兑美元1.344，欧元兑美元1.143，澳元兑美元0.736，新西兰元兑美元0.706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858.88美元，卖出1,859.39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渐转多云，市区最低气温又为21度，新界再低几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又为26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北风。离岸风势间中清劲，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下周初显著转凉。而家嘅气温系22度，相对湿度系73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，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。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、肺和脑，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，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。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。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、住院和死亡的风险。专家说，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，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，快点打针吧。 阿仔啊，帮我记低呢个电话号码18723111啦。 咦，呢个咪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电话号码嚟嘅？你想打去玩游戏啊？ 仲紧要过玩游戏啊！我谂住打去讲下我对一台节目嘅意见啊！ 哇，咁有意思！ 系啊，11月19日星期五喺 《开心日报》 精拎一点， 手下留情， 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，听众都可以打18723111，台长热线发表意见啊！ 哇，咁我到时都要打电话先啊！ 一分钟阅读，主持黄子晴，制作张凤平。 每个人都好可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观影史，由年少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踏入戏院看戏，到自己一年又一年，电影都在这里陪伴着我长大。在我漫长的成长岁月中，电影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伴侣，而且学问在其中，可以长知识，媚人生。家中书架上不乏良师益友的著作，一本叫《电影之旅》的就真书，是罗卡卿的大作。这本书他的观影随笔尽在此中，他笔下的精彩影评呢，有他的往日情怀。我在这里重读的时候呢，绝对也是我们这一辈的往日情怀的书写来的。 那个时代的电影托付了我们的人生视野，倾注了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与鼓舞，拓展了对人生的认识，也都结识了影响我们一生的师友。书中所评写的电影都是当年的杰作，亦都是那个时代必看的经典，可以说是这些电影最能够代表那个时代。电影是时代的烙印，用故事创作反映了那个时代。罗卡当年这样写电影，烈士中云里面的格力哥尼柏，格力哥尼柏演绎了一个对生命由怀疑几乎去到厌倦，在懦弱地生与勇敢地死之间，选择了后者作为归宿的末路英雄。银幕上的末路英雄一步步踏过黑夜积雪的阿尔卑斯山， 向故乡、向死亡走过去。 罗卡简洁而有感情十足的文字咁样写，管他双林般的灰色粗乱的头发，管他老花眼，管他不剃的小胡子，管他半弯曲的背，只要仲有送别的凉棚、陈年的美酒，他就这样背着笨重的行罗，撑着支旧的手掌，一步步向死亡走过去。这些文字演绎了一个慈母游击英雄的勇敢抉择。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电影之旅》，作者罗卡，由博益出版社出版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翻翻嚟，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，继续讲五大右派不得平反啊！ 系，即系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嘅斗争， 系 啊，即系呢一个系毛泽东嗰啲阶级斗争嘅模式啦。 系， 其实事实系咪咁咧？啊，就有得商量，因为你话你系无产阶级，其实呢啲即系事实证明。都唔係咁純正，即係毛澤東都講過啊。黨內即係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嘅冇幾多個。佢首先話冇幾多個，但係跟住佢話如果有十零個咧都好唔錯噶啦。哇，大佬咁你幾百萬黨員得十幾個人先識得馬克思主義， 咁嘅大鑊 啊！但係嗰個政府到底係點樣咧？ 嗯， 因為頭先我哋講張伯鈞，最大嘅意見係。即係有職無權， 這個 其實不是話個人爭權的問題，而是對一個政府，你是不是真的依法治國這個問題。嗱，咁舉個例啊，即係啱啱建國嗰陣時候，軍事上邊係一個咩架構呢？佢軍事上面最高的領導咧，佢又唔係國防部長，佢系叫做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，呢个系最高嘅领导。咁仲有一班副主席，副主席里边咧，其中有一个唔系共产党，程潜啊，程潜啊，呢个就系老国民党军人，咁仲有咧，就系呢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嘅委员里边咧，仲有一大扎行将，包括呢个海军嘅杀阵兵，包括呢个陆军嘅打呢个功臣啊，抗日功臣蔡廷佳，包括呢个和平解放嘅功臣傅作义，张治中，又包括呢个地方嘅军阀，龙云，同埋呢个中央。以前國民黨的叫做參謀次長，其實即係副總參謀長啦，叫參謀處次長劉飛。這個劉飛是搞笑的，其實是地下黨來的。但是表面上他們剛才講殺陣兵等等這些，他們都是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和委員嘛，那就是有職的嘛，但是有沒有權呢？我看抗美援朝战争呢一段，就反复睇咗唔少书，但系就冇听讲佢哋喺呢个会议上面，即系决定出兵或者唔出兵，佢哋有啲乜嘢讲法，甚至有冇份参加会议，都唔知啊， 冇记录噶。 咁有记录唔话你知啦，呢啲。国家最高机密嚟噶啦，咁好似国家和平或者战争呢个最大嘅问题上边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呢班有冇与民， 另外一件事。 嗯、 但是政協那班就一定不到他們說話。 是。 但是當時政協是國會來的、 哦。 你這麼大件事，政協裡面呢，即是非黨人士只是比共黨人士少一個人而已。 哦， 當時係咁大部分，差唔多係一半嘅政協委員， 是 其實係呢啲係最高權力機關。 嗯， 再加上後尾選舉出嚟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。 嗯， 佢呢個委員會嚟噶嘛？ 嗯， 政府委員又係一半一半喎。就除咗毛澤東之外係最大，其他係一半一半嘅喎。 係， 但係你。那一半非黨人士是有職無權，所以有職無權的情況之下，在幾年的生產建設當中，又表現出很多有職有權的黨員，他們是做錯了的，或者做得不夠好的，但是這班有職無權的，他們是沒有法子糾正他的錯誤， 看不上眼， 即我不是说啱定不啱，只是说张伯钧他们根据这几年的建设的事实提出来，说为什么要轮流做庄呢？喂，你第一你都做得不是挺啱，第二我有权你都不给我做， 即我其实就其实背后意思即我识做你又不给我做， 是啊， 因为你始终这一班即学你话斋，即那时候这一班所谓非共產黨的人， 黨外人士， 是啊，其實他根本是即係喺個社會度啊，喺各方面的專業範圍裏邊，根本他已經做了很多嘢。 你講啱， 佢有好多經驗， 就是、專業的問題， 有專業知識的嘛， 係啦， 咪咯。 所以張怡和雨水一定看過他那句説話，就是他舉了個例，就話他最有發言權，因為張怡和是研究戲劇的嘛，戲劇歷史啊嘛，他就看到梅蘭芳嗰個劇團在即係個人經營嗰陣時候，梅蘭芳一個人話曬事啦。 係 嗰陣時咧，五廿幾人， 嗯， 走穿過省，去到邊度做咧？呢班人從台前到幕後到音樂到拉扯， 嗯， 冚唪唥包曬嘅啦已經。 係， 但係變成國營之後咧， 哦， 增加咗一倍人都唔止。 哦。 即係呢啲人係唔做戲嘅， 即係啲黨委啊，嗰啲咁嘅格拉蘇， 同嗰個咩係冇關嘅，同 戲劇冇關係嘅， 同業務啊， 係 同整個業務係冇關嘅、嗯，但係佢哋 就管住你啊， 喂，官者管也，我有咗呢個職務，我點解唔管你啊？ 係， 就算我嘅職務係拉幕， 嗯， 但係我係黨員， 係， 咁你話我話事啊，你話事啊？系嘛？所以马连良就话 call out， 咁点解而家你话事你拉幕嘅啫？啊，咁你党员代表党，即系我如果批评你就反党。 系， 即系当时反右嗰阵时候，呢班人即系叫专业人士， 嗯， 佢哋就即系据事实嚟提出嚟， 嗯， 即系你呢套。宇信話啫，小資分子管大資分子真係唔掂。 唔係必然有衝突嘅呢、這個冇辦法避免嘅呢樣嘢。 嗯， 因為你又你個黨嗰扎人，你唔派啲職務俾佢又唔得，啱唔啱嚇？ 喂，佢嚟你就 咁、是，佢嚟到咧，佢唔識咧，但係佢都係要管下嘢嘅喎，唔係點證明自己喺個？ 佢冇話唔識，佢話你咁做係唔啱嘅。佢話點啱咧？佢總之你咁做唔啱。 呢、这個張怡和都 每個組織都有啲人嘅、啊。 張怡和喺嗰本書都講啦， 係 佢話毛澤東成功之後咧，防範嘅就係智者，即係有智慧嘅人。係啊， 咪智慧就 即 係 知識分子啦， 係 或者專業人士啦， 係。 咁所以呢、這個 一路都唔信呢樣嘢。 毛澤東咧就 專業主義呢樣嘢。 唔係因為你要同我奪權啊嘛，我仲信你。 即係你有乖乖地聽話就冇所謂。 你就係有思想嘅人，就係、是、唔可靠嘅。佢認為最好就冇思想啊。咁毛澤東咧，佢就總結咧呢個叫做三大右派嘅政治理論啊。 嗯 啊。咁啊，頭先講啊，張伯鈞叫做政治設計院啦，羅隆基咧就話要成立平反委員會。呢、這個成立平反委員會咧就話三反、五反、縮反咧 都係有啲差錯嘅，佢冇話話全部唔啱，佢話有啲差錯啊，都要攞嚟即係由個委員會去申訴，嗯啊，佢呢個就係又係叫。即係 為反革命鳴冤叫屈， 你死啊！呢頂帽戴啊！呢頂帽 啊， 啱你戴。 就係仲有咧，就係頭先講儲安平嘅黨天下。 嗯， 你而家啊，就係共產黨嘅天下啊。佢認為 咁，佢認為唔啱， 係唔認為？ 佢即係話你話曬事啱同唔啱都系你话晒事，即系头先嗰句话，人民内部矛盾系允许批评同自我批评，但系你唔系人民，咁啊呢句紧要，即系等于话你唔爱国， 系 我话你唔系，佢就唔系， 咁你冇得拗， 冇拗咩啊？ 佢冇得拗， 佢话你，佢唔系话你咩？佢话你大晒吓，你共产党大晒吓。啲幫我哋啲人關係唔好咧，叫做黨群關係唔好咧，關鍵就係你大曬， 係你唔接受批評， 咁佢唔知共產黨大曬咩？咁就奇怪喎，佢已經喺共產黨領導下過咗六七年啦，佢仲唔知道共產黨大曬，即係呢個就係佢政治上面幼稚咯。 呢個佢話呢個黨天下呢個嘢咧，即係胡喬木嘅仔後嚟講啊。唔知系咪真啊？胡添啊！真呢个激到毛泽东咧，一年几日都瞓唔好觉。 毛泽东不嬲失眠噶啦， 夜晚先。 唔系佢系兴两三日唔瞓，又瞓一两日。 咁噶？ 系啊，佢兴咁啊。 系咪即系打游击嗰时惯咗啦？ 唔系佢可能即系可能唔系地球人咯，个转数唔同噶。 我听阿马丁静，我听有啲即系外国啲。有啲所謂退役嗰啲士軍官士兵，因為你行軍有時真係冇 瞓 啊，係啊，你幾一兩日裏邊冇得瞓就冇得瞓噶啦，你食藥又好點都好啦，唔理你，咁你變咗有個習慣嘅，真係會。 啊，任弼時咪咁死嘅咯 嚇， 任弼時啊，以前係五大輸嘅啊嘛，毛劉周朱啊， 任弼時死得好早喎。 乜任弼時咪就係 四十幾歲啊，可能 長期瞓 五十左右，50左右 嚇。 佢係長期嗰個精神叫咩紊亂啊？ 哦， 係啦， 即係亢奮個頭啊！有時 係啊，所以呢、這個你話儲安平咧，佢相對於張伯鈞啊、羅隆基啊、張乃器呢啲咧，佢級別比佢哋細得多喎。 當然啦，佢搞文化嘅， 唔係佢係《光明日報》嘅總編輯啊。係 啊， 係 啊， 即係。佢嗰陣時話民主黨派係有兩份報紙嘛，一份就《文匯報》嘛，一份就《光明日報》嘛。《文匯報》就係有個人好出名咧，就係羅隆基嘅女朋友啊。羅隆基啊，後來一直都冇重新結婚，就有即係我數過一二三四五個女朋友， 即係唔同時期係嘛？ 同時期。你又知道，佢又知道嘅，但系都系作为佢女朋友。呢个普希修啊， 嗯， 普希修就 系咪就 系 彭德怀嘅大姨咯？ 彭德怀嘅系老婆叫做个 大姨啊， 叫做普安修就普安修个家姐。 哦， 系 大姨啦， 所以毛泽东对彭德怀系咪有啲咩都系有，系咪有啲引起？ 唔关事，呢啲 你又谂到呢啲？ 嗱，毛泽东同彭德怀嗰啲恩怨咧，可以从红军开始讲起。所以咧，佢反右系一场政权之争。即系起码毛泽东认为你班友而家已经系冇咗阶级啦。 系。 系嘛？你啲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 系 你仲同我斗，仲要问我攞权？ 系， 即系我嗌你提意见咧，叫做俾面你， 系 你又当真？ 嗯， 即系中国人咧，好讲客气嘅，吓你嚟我屋企做客嘅啫，吓好似你屋企一样啦。你如果真系好似你屋企咁肥肥咩？ 梗系唔掂啦！ 吓，唔好话我唔掂啊，我啲工人都唔掂啊！啊！即系民主党派就天真嗰头咯，政治上天真咯。 系， 即系佢同国民党斗争嗰阵时联手，就觉得即系共产党真系比国民党好好多。 系， 至少尊重。 問題佢嗰陣時未當家嘛，即係你未喺，你唔係幫佢打緊工，你同國民黨打緊工，你唔滿意呢個東家，啊，咁同好多民主國家嘅選民一樣，都係喂 change。change 要变要变，咁啊系嘅， 咁换一换，即系呢个唔好噶啦，咁换冇个，即系 你唔知佢 希望，希望好， 系 啊，咁有时啲嘢 唔系政治难，历史难就喺呢度啊嘛，你点你好难系嘛，你点知转得好唔好先得噶，冇办法知嘅。 唔係人都係咁樣噶，即係覺得唔好，誒、哎、就走咗先啦，即係唔理下一份工係點。 係 佢唔知天下老細都係咁嘅， 可能更曳啲 嘛。你以為即係誒唔撈你啦，劈炮啦咁啊！ 啊，輪流坐莊咧都係佢哋嗰啲作風、嗰啲作派咧，屌又係好明。 唔係不過可能呢一班人咧，可能真係信一啲民主嘅呢、這個名 字。因為嗰陣時毛澤東係咁講噶嘛， 冇、錯， 係講。聯合政府嘛， 係啊係啊。 當時開始有青年團嗰陣時 候， 叫做咩啊？叫做民主主義青年團啊。 嗯，係啊。 哦，唔係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。 嗯， 啊，阿余英時都話我當時入嗰個係 係、啊、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， 係、 啊、後屘變成共產主義青年團。 佢就係。好彩走運動嚟啦，佢嗱嗱聲走嚟香港啊！ 嗰啲唔關事，我唔信佢咁先知先講，佢啲揾兩餐嘅啫。係啊，佢政治上面冇咁敏感嘅。 嗰陣時仲係好細個 啊，所以啲資產階級分子咧， 係 佢哋經過咁多次土改、鎮反、三反、五反，批判胡風，批判胡適，批判梁秀明 系未停过噶， 唔系佢都仲未了解到 批判冇分转， 唉、哎，总之就不断嘅，佢仲有一个唔知系咪1952年啊，余信， 嗯， 即系所有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系咪1952年啊？ 可能，嗰阵时咩院系调整啊， 嗰阵时啊，全部要即系 全部学校 我批判， 全部 即系自刮 又打乱晒， 即系当年你点样 唾面自干？ 系 佢经过咗。咁樣嘅政治運動，佢都唔明 白， 即係下一場政治運動會點？佢仲想即係好似賭錢賭到輸咗，佢仲想翻本。問題最大嘅係咩咧？係你冇籌碼啊嘛！ 當然， 你同共產黨講咁多嘢，你籌碼何在咧？ 你嗰陣時咧， 你連工廠都冇埋啦， 你有咩？冇嘢揸住喺手啦，好啦，雨信咁啊，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，基哥已经喺出边啦，咁一阵间咧就12点后咧有好多好歌预备咗噶啦，基哥唞完呢个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系嘛，唞完两日之后，好啦，咁啊，听晚咧就阿飞哥请嚟欧正彤、袁翠莹同埋阮冠涛。就同大家講嗌救啊，即係嗰啲針灸啊，同埋嗰啲嗌嗰啲嘢。 咁專業啊！ 係啊，好啦，咁啊，最後一首歌，唉，陳淑華早啲民主派右派聽到呢個歌咪好啦，夢醒時分啊！咁啊，今晚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 有些事情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